在意你，我被你迷的迷的在想想想想着你，这样的甜蜜让我开始想着命运，感谢地吸引你，让我懂了你，漂亮的人我迷了你，可爱女人温柔的人我心疼，